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这个12点半之后，全媒体的互动话题也会开通。今天讨论的话题还跟我们今天说的正题还是有一点关系啊，因为今天是1月14号，1月14号呢是在1月13号是蒋经国的逝世25周年的纪念日。那我们今天也会是蒋经国专辑的第二集。那恰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话直说呢，就是请你来谈一谈台湾的。在台湾呢，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民进党发动了这个叫火大啊，这个非常台湾式的一个用词，意思就是说我很生气， 人民火大， 我的火很大啊。这个一路呛马，据说呢有10万人在昨天呢有上街游行的这么一个举动。我们现在注意到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台湾啊，大家政党或者说表达抗议的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往往就是组织上街的游行。那这次火大的抗议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诉求，不光是民进党这个说要民主要改革要民民生的这个诉求啊，其实各路的这个台湾社会的团体啊，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基本上都参与到这个火大的这个团队里面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这个整个游行当中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诉求，有要这个敦促年金改革的，那有要这个反媒体垄断的，还要求马英九换他的内阁团队的，以及呢对于其他各种事业，这个公共事业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满的人都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中来。有的呢也提出了要马英九下台的这么样的一个诉求啊。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你觉得马英九他做的称职吗？你对马英九怎么看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么在12点半之后，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说说你眼中的马英九，说说你看到的台湾。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觉得马英九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吗？那么昨天呢，其实在游行结束之后呢，民进党他们各大重量级的中常委啊、主席啊都在上台发言呢。谢长廷他就致辞，他先问群众，他说哎，我们是不是吃饱太闲了？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天气出来游行坐在这儿呢？他说因为是景气很差，吃不饱，也不是闲着没事干，而是我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呢，他们一个三大诉求，就刚才明记讲的，一个是民生，一个是要改革，一个呢是要民主。因为呢要生活要民主要改革，首先就希望他们响应三大诉求。第一个呢就是要换内阁来救经济，然后要民主的意思是要驳回一传媒的交易案，通过反媒体的垄断法律。要改革则是呼吁总统马英九召开国事会议，解决年金及财政的问题。这就是他们游行的三大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先说说今天我们其实一个贯穿的大主题是什么吧。明奇， 我们今天是蒋经国专辑的第二节。那其实我们在第一集更多的谈到了是蒋经国的生平，以及呢他在今天两岸三地的这个民众啊对他最深刻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来重点谈的呢，就是蒋经国目前为止我们对他讨论最集中的，就是他在台湾这执政10年的经历啊，究竟为今天的台湾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是如何塑造了今天台湾不管是在社会啊、政治还有经济乃至文化上面的一种气质。那首先我想必须要提的就是，其实在蒋经国的众多传记里面，这两本，一本是这个江南的蒋经国传，另外一本呢是美国学者这个陶寒的这一本蒋经国传。在陶寒的这本传记里面就有一个摘自是胡忠信的一个评价啊，他说蒋经国身上有四种这个元素或者说价值，是哪四种呢？中国宫廷、苏俄共产主义，他说俄罗斯共产主义啊，那当然蒋经国的时代呢仍然是苏俄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以及台湾本土意识。这四种价值呢，你要在单列在字面上来看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差距太大了。但是恰恰在蒋经国这么一个他的这个 生命的跨度啊，他是1910年出生，1988年去世、 嗯、 这中间又跨越了太多的中国的历史事件，比如说1910年这是清末，然后又经过这个民国，然后又经历了这个抗战国共内战，然后又到台湾，这经历着台湾又中间又有这么巨大的一个转型。因此如果考虑到蒋经国身上这个横跨的这个历史跨度的话，也可以理解到说为什么会有这四种恐怕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在他身上的集中：中国宫廷、俄罗斯的共产主义、美国的民主和台湾的本土意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听一段这个蒋经国的特备节目，这是有关蒋经国的接班人的。从接班人的选择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其中我们刚才说的四种价值中的一点，也就是台湾的本土意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蒋经国和他的接班人。蒋经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意识到自己健康状况正在日益恶化，接班人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台湾深耕的经历让蒋经国意识到培植本土精英的重要性，但一个亲日而且有台共背景的李登辉最终继任，是巧合还是他的确有过人之处呢？凤凰 U Radio 蒋经国逝世25周年特辑，为你解开蒋经国接班人之谜，专访前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明煌。 蒋经国是有我不知道，他担任行政院长以后啊，就是1972年啊，其实他已经在为所谓中华民国能够在地化或者深耕化在做一些这个努力了啊。他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向台湾的本土化。对，那本土化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多用一些台籍的精英啊，就是台湾人，包括李登辉啊，有那时候他担任行政院长，延揽入阁的就有好几位啊。就李登辉的背景来讲的话，他比较有浓厚的那种日本人的那种风格，风格就是说他因为对日本人统治台湾啊比较持肯定的态度。后来当然你也知道他有台共的背景。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你说要成为一个比较就是说真正接班的话，这些都是有机会的。今年那个1月13号的那个我们讲他的过世哈，也在蒋经国自己来讲他应该也算是个意外。意外是说他不是认为在那个时候他的病已经病到说已经不能动了，他还可以动的，可是那一天既然就这样子突然发生，对，没办法了。为什么？那时候李登辉已经是副总统，副总统的话，那当然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过出去之后就有副总统依法继任了。 那如果说李登辉的最终接班是因为蒋经国突然离世而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的话，那从自己父亲手里继承权力的蒋经国在一开始选择接班人时就已经把蒋家人排除在外了。蒋经国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哪怕是一点点还是蒋家人来接班呢？ 不会，蒋家人这个已经是完全排除了。这个他已经在他的晚年啊，70年的时候，我想他是1988年过世，对不对？大概在1984、85年的时候，他曾经就为这个事情，因为有了一质疑啊，他会不会是由在培植他的这个所谓蒋家人来接班？他正式公开有认，蒋家人不会这个从事政治了。因为蒋经国就是不愿意在他们蒋家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一个历史上，因为他自己这班已经有人说是不传子的嘛，那蒋经国的个性不会说让他在说他有不传子，这样子会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对蒋家来讲是会留下一个不好的评语嘛。啊，何况蒋家的蒋孝文讲他的这个三个儿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并没有特别在安排他在政治上的一些职位啊，不像说蒋介石对蒋经国，我们知道都是有栽培的，他是一路栽培的，很清楚的，从大陆时期就开始了，一路栽培。但是蒋经国并没有栽培他们三个儿子，这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也是从他传。即使蒋纬国也一样啊，蒋纬国是蒋家啦，蒋经国并没有对他特别的这个所谓的你讲的有接班的考量啊，所以蒋纬国对蒋经国有都抱怨啊，看他的书啊，抱怨就是说这个哥哥都对他不好啊。 蒋经国自己从父亲蒋介石手里接班遭致一定的非议，而他又十分看重自己的历史评价，因此完全没有考虑再让蒋家人接班。 蒋经国的孙子，现在在台湾经营一家设计公司的蒋友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自己从小就遵父训，不碰政治，而这不碰政治的训诫正是来自蒋经国。感谢您收听蒋经国逝世25周年台庆主题专辑。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之前已在 U-Radio 的其他各档节目中播出过的蒋经国和他的接班人啊。那其实明白来说，最后选择李登辉，这当然有一定巧合的因素。如果不是说蒋经国在1988年可能在他计划外突然离世的话，李登辉不一定是最终的那唯一的人选。但是从选择李登辉坐上当时副总统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蒋经国脑子里想的恐怕就是他认为国民党的这个政权要在台湾能够维持下去的话，选择本土的精英，选择和台湾的本土意识相结合，这是必须要走的道路。否则的话呢，就会面临一个执政是否能够继续的问题。好，我们今天还是做蒋经国的专题，这是后半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做的是蒋经国逝世25周年专辑的下半部分，我们关注到蒋经国在台湾开启的这一个蒋经国时代。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关于他接班人呢，如何选择了李登辉，或者说李登辉如何是最终成为了蒋经国的接班人，这一点当中恐怕也体现了国民党包括蒋经国他本人在台湾的一个在地化的一个考虑啊。这也就是胡忠信所谓的蒋经国身上的台湾本土意识的这么一点体现了。 其实我们看到蒋经国他统治国民党一共是有13年的时间，他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领导人谢东民、李登辉，行政院长是孙运璇和余国华。当时四个人当中呢，他用谢呢是因为这个贯彻要任用台籍干部的一个政策，用这个余国华呢则是对这个安抚对政治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其实他真正有意培养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孙运璇，另外一个就是李登辉。那当时他挑中这两位接班人呢，这个孙运璇呢他是一位工业的管理专家，李登辉呢他是农业理论专家。 没错， 他当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时候，博士论文是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奖项，就有人说，哎，这个篇论文有可能可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学者性的，李登辉还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对，但是后来呢就是突然间辞世蒋经国。后来他一进入到这个接任这个所谓的总统的一个之后呢，他就完全是要去国民党化了，就是完全他因为在他的意识里面，国民党一直就是个外来的政权，所以呢他对于国民党开始就慢慢的实行之后的，我们看到最后被人评价来说，让李登辉接班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失误。 关于这个是不是他的失误啊，这个恐怕是取决于各家的这个本身的政治观点啊。比如说大陆之前读的比较多的关于李敖的评价李登辉的传记，是没有一本是说他好话的，全部都是骂李登辉的啊。说我听到的用的最多的词语就是说李登辉这个人是幕后而冠，说他这个靠一些小伎俩啊赢得了蒋经国的这个欢心。那刚才樊素提到了，当时除了李登辉之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孙运璇。孙运璇呢其实当时跟李登辉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备选名单里面的，但是怎么说呢，也是机缘吧，最后孙运璇是身体状况的原因，因此就让李登辉啊这个成功的成为了一批当时来说不大不小的一批黑马。然后说到李登辉是康奈尔大学，这是个美国的这家大学的毕业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蒋经国在1969年那时候他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196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遭到了台独人士的枪击，这个台独人士就是就读于康奈尔大学，而且所以你说到这些大学，所以我们这里插一个这个花絮，也是康奈尔大学跟 中国的或者说跟台湾的这个渊源也很深啊。你说李登辉也是那边，然后这个台独人士企图刺杀这个蒋经国也是来自于这一所学校。据说呢，当时这一起这个黄文雄的刺杀案对于蒋经国的意识震动也是不小，因为你想他虽然说在政治上需要做出一点这个台湾本土化的抉择，但是同时呢他的执政的这个始终啊对于台独也是非常的警惕，他对于台独一直是采取一个打压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毕竟他是这么一个大陆的背景，因此在两蒋时代回到大陆去一直都是他们贯彻始终的一个口号。因此李登辉最后上台又成为了现在说台独倾向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又考虑到这个人是由蒋经国来选定作为接班人的，你说不说他是失误吧，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相信如果说蒋经国现在能够评价这件事情的话。 好，那刚才呢明奇还讲到，其实根据这个台湾的知名电视评论员说蒋经国身上的四大影子吧，刚才还讲的中国宫廷，我想中宫廷可能要是讲到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成长的一个影响。其实在他小的时候呢，我也是看陶侃写这本书哈，就是蒋介石对两个儿子他有这么一个评价，他对伪国他说伪国可爱，经国可 教， 对，经国可教。然后呢，你就根据 就是一个是比较讨人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这是有用可造之才。 对，他每次回乡呢，就说哎，那个有一个小马儿，就是骑马那种，然后说哎，等那个回城之后给伪国买。但是给经国呢，就是给他布置作业，就给他写信，然后说你呢必须每个星期天呢都要给我写一封两三百字的信， 对， 报告你的课业进修心得。如果他哪一时候呢没有写好，一定会蒋介石就会骂他。而且呢，他是建议经国要把他的去函这个保存下来，有时间呢就得取出来温习，也是指示呢经过你必须得读哪些书，说强调四书的重要性，尤其是要读孟子、论语，还有王阳明的文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必须在书单之上。而且呢这个读完之后呢，他会把蒋介石我自己读过的书也会寄给儿子看，还有我自己的批注，建议儿子呢这些古书一定要读100遍以上。 这个蒋介石对于蒋经国的这个教育当中啊，非常强调的，包括蒋介石本人非常推崇的，就是曾国藩的家书《曾文正公文集》。 是， 那所以这个想到大陆这两年对于曾国藩的一个研究，里面就我记得是应该是有一本专著的题目，就是说曾国藩身上强调一个字，就是变字。就是他是能够非常顺应这个时代的变化，能够选择所谓穷则思变嘛。那跟这个蒋经国所处的这个时代，他的执政时期从78年到88年的这么一个10年的时间，的确对于台湾来说也是这么一个穷则思变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关头。那相信他身上这一点，他的父亲对他传统文化的熏陶里面恐怕也是有这方面植入的影响。那刚才说了这个中国宫廷啊，但是中国宫廷的意识或者说影响最容易让大家联想到的就是全真， 对， 就是这个权术啊，简单来说。那蒋经国想象一下，可以在国民党当时一个党中有党派中有派的这么一个权力结构错综复杂，有这个 CC 系啊，有这个康泽系，还有这个政学系啊，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能够他作为所谓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太子党啊，能够脱颖而出，那必定是在权力的手腕上也是非常的有能耐吧，怎么说。我因此看他整个这个评价整个传记的评价上面，确实你看蒋经国他的从苏联回到国内，而且他在苏联是公开发表了跟蒋介石决裂这样的这个文章，在文章里面由这个塔斯社通传全世界，称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自己的敌人。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回到中国，还能够不管别人怎么说，先获得自己父亲的重新的信任，然后在国民党这个权力结构非常复杂的这一滩浑水里面啊，能够最终能够掌权，这其中就表现他非常大的能耐了。我们接下来听到一段是蒋经国和他的秘书们，为什么要放这一条呢？其实从蒋经国和他秘书们的关系里面，隐隐约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蒋经国用人，包括他对权力的部署，乃至于他自己跟父亲跟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影子。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蒋经国和他的秘书们。2013年1月13号是蒋经国先生逝世25周年的纪念日，而这一天也是民进党发动火大游行与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呛马的日子。民进党的无心巧合却让这一情景充满了讽刺与荒谬的意味。这一位执政不力、令民众生活苦哈哈的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其从政之路正是从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的。1981年9月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半年之后，马英九就返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负责一些翻译的工作。1984年6月，蒋经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在国民党论资排辈的传统体制中，马英九34岁就跃居要职，确实极不寻常。不过，国民党老党工、台湾资深政治观察家黎建南对此却有不一样的解读。 当然，在翻译的时候，因为就是说可能台湾呢在新闻界比较重视就美国的关系，所以在美国翻译，那马英九那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亮眼，那非常亮眼，所以那个时候就引起人家注意。所以引起注意啊，那个时候呢，那蒋经国呢，他在一个要把这个国民党老旧的形象呢，要能够改一下，是吧？所以当时呢，就请他呢，啊，就当了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啊，那其实这种位置，像党的这种位置，有的时候是摆在呢，就是啊，他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有时候真正的权力并不是很大的。 马英九此后一路官运亨通，先后出任多种行政职务，直至问鼎台湾最高领导人。一路走来，马英九都非常感念蒋经国的知遇之恩，称其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并多次暗喻自己是经国先生的传人。然而，马英九似乎并没有学到蒋经国执政精神的精髓。 蒋经国做任何事一定考虑为什么这样做，做这个事的目的何在，方法何在，那这个方法能不能达到目的，就是几乎他下面所有幕僚，就包括我们一个需要讲说我一个县书记，我县书记下面的乡镇书记，他都已经都说会很严格，就是这个逻辑去思考。不像马英九有时候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是说啊瞎忙啊，忙得没头没脑。好，那就我觉得这点就是因为他没有跟这个经国先生呢啊真正做事。 的确，作为英文秘书，马英九与蒋经国的接触并不算特别深入。在2012年的台湾领导人大选中，马英九的对手之一宋楚瑜是蒋经国更为机要的秘书与幕僚，陪伴蒋经国的时间也更长。在竞选时，宋楚瑜也打出了经国先生这张神主牌。 宋楚瑜一定会把蒋经国先生治国的理念和行事作风重新找回来。蒋经国先生所坚持的三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民主、自由和均富的理想。 台湾媒体人王峰也认为，在学习模仿蒋经国方面，宋楚瑜做的要比马英九好。 因为宋楚瑜在担任省长的时候啊，台湾360几个乡镇，他每一个乡镇都去过不止一遍，有的地方去过好多次。那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宋楚瑜呢，确实他跟在蒋经国先生的身边，确实有把这个部分呢看得到，然后也把他学到了。 然而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宋楚瑜也只能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吧。蒋经国一生经历无数大风大浪，正是这些历练成就了他的坚毅与果敢，这恐怕也是后来人很难学到的。 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第一个没有经过战争的淬炼啊，第二个没有经过人生的曲折啊，没有经过人生的曲折的洗礼。那这样的人，他一旦面对比如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或者是台湾内部的政治的动荡，他们就慌了手脚。 时代不同了，经国之治的盛世恐怕只能永远地留在台湾老一代人的记忆当中了。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特辑是蒋经国和他的秘书们的介绍啊。这其中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位老党工啊，国民党的老党工提到一句啊，这是我在江南的蒋经国传里面也是反复的看到，他说不管是蒋介石 用人， 嗯， 或者说这个遗传到蒋经国用人，他一定是一石多鸟的。我把这个人放在这个位置上面，一定可以同时达到最多的目的，不然的话我不会选择他。因此他对于这个底下的人事布局，从他选择秘书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刚才提到了说选择马英九是因为主要是因为马英九对美国的这个关系， 嗯，要改变国民党形象。 对，那当时这个包括蒋经国自己最后选择李登辉，他恐怕也是考虑到说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人，他的考虑也是非常多方面非常多层次的，这个你说体现在他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手腕上面，或者说用人的一个策略上面，确实可以看到一点中国宫廷的这个影子，远的不说，近的这个《甄嬛传》啊，好像有一点这个味道。 《甄嬛传》啊，好像那个语言学家有纠正过这个读音。哎，不过刚才我们最后一位嘉宾讲到说，现在呢，因为马英九他没有经历过战争啊，也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重大挫折，所以就瞎忙活，就觉得呢，好像往往是这个劲儿用不到刀刃上。但是你又怎么说呢？好像现在中所有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吧，都是告别了政治强人的时代，你反倒是回到平常人的时代。 没错， 怎么样去这个没有时势造英雄了，你怎么样取得自己的政绩？ 这个别的不说啊，蒋经国的时代他也有做的。我们今天在评价蒋经国的时候，当然不是一面倒的说他这个全部都是一概是伟人是盛世了，但是在蒋经国的时代，恐怕没有人敢像今天马英九这样公开的站出来批评他，不要说让他下台了，即使是指摘啊。我们注意到江南的这个记传记里面提到一个细节，说当年雷震的这个自由中国，包括他的很多政治主张里面有一点让蒋经国公布自己的财产，这不是雷震，但是是一位党外运动的人士公布提出这么一个主张，结果呢，当时就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就给下狱了。你说这个在这个是就是威权时代，蒋经国他毕竟还是一个威权时代的一个政治强人，跟今天的马英九恐怕在这种地方就是没有办法 比。而且我看到另外一个陶涵，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之一，他呢跟台湾的一些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去有一个座谈会，然后在座谈会上就别人就回忆到说蒋先生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啊，说他们有一次去日月潭，日月潭的两个人就一车人都没有说好要走到民众中间，但是蒋经国就看到民众在旁边很热闹，他说不如我们下车看看，下车一看之后呢，民众当然是非常开心了，但是他旁边的侍卫就很担心， 紧张啊， 对，说这个事儿以前没干过，也没有说你要打招呼，让人紧张，可是我说你放现在来好像似乎这是一个挺平常的一个领导人的举动，但是放在当时那是一个已经是很大动作一个革新了。好了，我们三地话新闻再次休息片刻，稍后继续话蒋经国。 好，三立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所正在讨论的是蒋经国逝世25周年专辑的下半部分啊。那我们其实刚才也介绍了说，蒋经国身上为什么可以看到同时有台湾本土意识啊、美国的民主价值、中国的宫廷色彩，还有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啊。那其实在今天我跟这个樊素是分别去读了一本不同的蒋经国传啊，我读的是这个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樊素看的是美国的这个 J. Taylor 啊，也就是陶涵写的这一本蒋经国传，一本呢来自于记者，一本呢来自于历史学家。哎，我先来说我这个蒋经国传的读后感啊。首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是，这本书它不仅记录了蒋经国，更加改变了蒋经国。因为陶涵啊，这个江南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做剑影，这写的是说啊，这个蒋经国目前在做什么什么，这个时候读者才意识到说啊，江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蒋经国还在执政呢，他是在他执政到一半的时候写的这本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接下来发生了这个江南案。江南据说是因为这本书，也有人说是有别的原因啊，但是肯定跟这本书有一定的关系，江南在美国遭到了台湾黑道分子的刺杀，震惊世界的江南案呢，也让蒋经国本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直接在政治上的震动是，蒋经国大家知道在台湾是一手执掌这个情报部门啊，因为这个案件他撤并了这个国防局情报国防部情报局啊，甚至是抓捕了几个情治单位的高级官员，他的次子蒋孝武 据说也是深度介入这件事情，更有人说是为父受过，从此呢就被外放啊，这个脱离了权力核心，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惩罚。当然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情报部门啊善意妄为去刺杀了这位写作蒋经国传，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攻击领导人的一个行为，江南就因此殒命。但是这件事情对于蒋经国在自己执政的晚年在台湾不说他推动了民主化，但是为一个党外运动乃至这个民主化的潮流开闸，决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想就跟江南这本书最后一个收尾是颇感到悲观了。他讲1984年蒋经国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能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哎，但是我在看完陶寒写的那本书之后，你会觉得他的一个基调完全变了，就是 因为他已经看完 了 蒋 经国，对，他看完终其一生，他说到他晚年他是也是感觉到他自己那个时间有限，所以非常紧迫，而且是担心是宋美龄回到台湾之后可能会开历史倒车 复辟 真的是，他说于是他就用尽他所有的心力把他所能改革到的每一步都走完。所以他最后文章的这书的结尾是对台湾的一个目前的现状是非常的一个乐观的态度。他说即使啊，我后来也是看到南方人物周刊又对陶寒写完这本书做过一次专访，他说即使看到现在陈水扁啊，就是他的夫人呢、啊、就因为各种弊案而遭到人民的检控，但是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他们的司法体系是日臻完善的，说人民是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制度去查你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蒋经国身上美国民主价值的这一部分了。 对，而且呢我看完这本书中间很多的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可能以前我们在大陆受教育你就会觉得哎呀国民党啊对这个蒋介石有一个既定印象，但是他会给你还原很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我不能说是现实，至少是带给我另外一个 版本。 哎，原来是这样的。他讲到这个蒋经国和蒋介石，他会给他们做一些比较，也是后来在很多的一个座谈会上讲到，他说蒋介石是个威权人物，很有威权性格，就他木讷内敛重内省情绪化，但是很多方面非常的浪漫，就包括他喜欢读诗啊，就在公共场合会牵着夫人的手啊，会采花给夫人啊，还在悲伤或者情绪很脆弱的时候呢会忍不住掉眼泪。同时他有着新儒家的性格，就可以深刻的自省啊，自我激励啊， 每天都在写日记 啊，对。而经国呢在这个个性上呢就相当的不同，他说他没有威权性格，就是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开朗外向，也不以儒家自居，也表现出儒家的性格和价值观，但是他不像他的父亲就是每天清晨反省，但是非常注重道德修养，讲究规矩。但是跟他父亲相比，他父亲是很传统的人，就是对于新儒家的一些坚持，但是蒋经国就比较受西方的一些价值观， 他受到很多的这个苏联的 苏联是其次，还有讲到这个就是对于西方的价值，比如说讲的西医，他最后到晚年时候身体非常差，就有说哎，不如我们去看看那个中医啊，就是你整个浑身要打通就各种血脉什么的，他说我们是受过西式教育的，你还信这个吗？他跟他的身边的秘书讲，我说哎，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觉得他是一个比较 西化的人， 的一个人， 而且挺感兴趣，是他跟邓小平啊李光耀一些交情。他当年其实去苏联上学，蒋介石当初是非常反对的，说这个朽木不可雕，就是骂他。但后来可能有人分析到说，因为考虑到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政治形势，最后是也是让那共产国际来信赖他，就把自己儿子派过去。 没错，在蒋经国去苏联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政治上还没有得势，当时还前景非常不明的时候，而且当时是苏共的一个情况是决定在国民党这边也进行一些投资， 对， 所以说邀请了很多国民党的要员啊去苏联读书，这当然都是。很多历史总是充满了故事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蒋经国，还是回到最前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部分就提出来的，说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别人认为他是独裁者，他也认为自己是独裁者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却在自己这里终止了专制的这么一个行动啊。我读完整本这个蒋经国传的最大一个印象，并不是说他自己主动的去终止，他只不过是顺着这个时代潮流，他没有去阻挡这个时代潮流。因为在蒋经国传当中，江南对他很多的描写，你还是可以看到他是非常传统的一个独裁者的一个形象啊。但是只不过在他需要面临那些重大的历史抉择，或者今天流行的一个词汇叫 defining moment， 在这种关键的 defining moment 的时候，他做出了正确或者至少 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比如说在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成立的时候，大家知道圆山大饭店就有点像北京的这个钓鱼台国宾馆的这个味道。圆山大饭店同时也是蒋经国当年情报系统的大本营，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反对派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党派呢？这很多台湾的媒体人说他当时只要愿意他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掀翻，但是他没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的时刻，蒋经国他不能说他主动的去推一把，但是他没有站出来阻挡历史的潮流，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恐怕是大家对他一个相当正面的评价。这有一种程度上我也觉得是时势造英雄。 是，那不妨我们用这个陶涵这本书最后封底页上也是很多人给了这本书的一个评价哈。南方社知名的政论家他怎么讲，他说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面，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好，那跟这个主题呼应的也是我们关注的113，也是台湾的活大呛马大游行。那么例行的蛮久每年都会在这天去哭灵，去这个桃园的大溪的叶林，对，去叶林。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又看到台湾的民众又是有10万人走上街头。那么在此背景下，你觉得现在的马英九是一个台湾的称职的领导人吗？欢迎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呢，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话新闻，马上准备手中电话跟我们一起讨论。休息一会儿。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113啊，这个蒋经国逝世25周年的纪念日，台湾也是发动了呛马大游行啊。马英九一直是以蒋经国的这个学生或者说衣钵传人自居，但是在台湾目前的执政呢，面临了这么一个民调支持率非常低下的一个尴尬的境地。那民进党就打出的火大口号，就是说台湾人民的火气非常大，要民生，要民主，要改革。那么如果你不是在台湾的话，从一个大陆或者说从香港的听众的角度来看，你认为马英九他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政治家，乃至于一个合格的官员吗？欢迎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呢，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 3D 话新闻，请你打来。哎，我们看到有听众已经到线上了。 好，第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从哪里打来？ 我从广西。 广西的张先生，怎么看？认为马英九称职吗？ 就是如果从内地啊，或者说从他们蓝营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马英九还算是比较 OK 的。就是因为首先我觉得他至少就是改善，而且就是取代陈水扁他之前在国际社会上给大家留下的那种台湾政治人物的形象，就是用他相对就是很亲民的一种作风嘛。那其次就是他力拼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就是在推动，我觉得在推动两岸交流和开放内地游客去台湾旅游的这方面的成果啊，也是比较可见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呢，就虽说舆论认为马英九他领导的时候台湾经济衰退，但是我从新闻上看，他昨天那些游行，就是诉求很多元，但是经济的诉求好像不是特别突出，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和马英九就是 在民意的重视上不够有关，我觉得这一点上确实可能就是做得比较不好。 嗯，您觉得马英九不够重视民意，但是听得出来您还是对他持比较多的肯定的一个态度的。 嗯，对，我会偏向正面的评价多一点点。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来自广西的张先生，谢 谢 你。 谢 谢。嗯，好，这个普遍啊，这个我们如果从一种国际的视野，或者从大陆的，我自己接触到很多大陆的朋友，好像对马英九的这个印象都还是不错的。好，下一位段先生，喂，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我从江西。 好，江西的段先生怎么看马英九？ 我觉得，你说他不称职，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台湾这次游行。好像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就是形式多于实质嘛。 您觉得是一次政治操弄？ 啊，对对对，这个我觉得那个分量更重一点。你们当时选这个话题，我一听到了以后，我就觉得，比较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那个凤凰 U Radio 的那个片头的时候就说了嘛，台湾一天到晚都在选举。 嗯，是。这是大家的一个印象。 嗯， 就是说感觉的更多的是由于是他们是在为2016年的那个台湾的换党啊换人试试看的那个角度出发去造那个事。 嗯，所以您觉得这只是一个政治的操弄，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那我可以理解您对马英九的这个看法是一个肯定的态度吗？ 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嘛，而且他从他们造势的那个游行的提出的口号，更很多的角度都是他们政党的民进党的一些党首在表达一些意愿，老百姓的声音不是很强烈。 嗯 嗯， 而且这次游行好像就几十万人口嘛，我们知道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 嗯，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反对提出那个反对的声音呢？只有这么几十万的人，就是说可能1%的人在通过造势以后参加这个游行队伍，我觉得更多的人，台湾民众也是在肯定马英九的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可以。 嗯，好，基本上还可以。 哎， 江西的段先生就下了这个定调。其实我们看 到一个数据怎么说呢？其实之前的小英选举之前不是也发动过一次反 ECFA 的一个游行，当时真的是响应人数非常少。 嗯， 但这一次呢，是民进党自己说有20万人，但是根据台北警察局说是10万人左右。 嗯， 但是在这么一个10万人的游行人数底下呢，已经是他们发动的游行人数历年来是最多的一次。可以说呢，台湾人民对于民生啊，对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确实让马英九的民调是陷入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 嗯， 不能说是完全是因为这个政治问题。当然马英九后来回应到也说啊，不能把他陷入蓝绿阵营一个政治对垒，希望大家回归到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但是走上街头，这就是一个民众的诉求，就跟谢长廷讲的，我们不是吃饱了没事干，我们确实希望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一点。 好， 再看到另外一位，应该是 于 先 生 打进电话。 于先生你好。 是的，是的。喂， 哎，于先生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是安徽省宿州市。 哦，安徽的朋友， 朋友了， 怎么看？ 对对对，首先我认为马英九他配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嗯，只要他不台独，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就挺他，扶助他，我们大陆就应该扶助他，把台湾治理好。 嗯， 那当然人无完人，他有他的难处，不可能面面俱到。嗯，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处理的没有那么完美，让民进党钻了空子，也是党派之争，相互诋毁吧。 嗯，所以您对马英九目前的这个执政还是满意的吗？ 他只要承认是中国人，不搞台独，我就挺他，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也想叫我们的祖国强大、繁荣、强盛、统一。 嗯，所以您对马英九的要求只是在。只要他能够这个坚持中国人的身份，您就觉得他是称职的。 我就挺他，对，我也是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虽然我不是个正人君子，我也不是个完人，但是我是中国人。 嗯 嗯，我 好， 我非 常感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正是我们中国大陆需要警惕和忧患的。我也可能与美国有关系。我们周边的任何事情，包括上次就像开什么朝鲜，朝鲜美国的什么特使到朝鲜去，还有什么谷歌他们的动向， 都值得我们忧患和警惕。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来自安徽的余先生啊。安徽的余先生说，对马英九要求不高，只要他坚持这个 我想马英 九一个中国， 对， 他就支持。 马英九听到这位从大陆同胞的口中说出挺马的一个声音，一定是非常的欣慰，因为你只要承认你是中国人，不管台独，哎，我们就支持你。好，我们看到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位听众了， 陈 先 生，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我是北京。 嗯。但是听口音不像是北京人。 啊？ 听我说您老家是哪儿？ 我老家是安徽的。 嗯，我是说好像是安徽的朋友。嗯、安徽怎么看这个马英九？ 啊？ 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马英九他是 趁？马英九，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大陆的情况。嗯，当然可能你们年轻一点，我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了，是一个大学的退休老人吧。 嗯嗯、 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得民心者得天下。 嗯， 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嗯， 到现在来看，我们所看到的只能从你们的凤凰卫视台看到马英九的一些作为，国内的报刊、国内的平面媒体是看不到的。 嗯， 我认为马英九到现在来说，他还没有到他非下台不可的时候。 嗯， 他现在的政策来说， 嗯， 当然民进党希望他能上台，他能不能上台，那么就是说他要清除陈水扁的影响。 嗯， 是吧？陈水扁给民进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嗯， 他能不能很快摆脱陈水扁的影响？ 所以陈先生，我可以认为您对马英九的一个评价是比较正面的吗？您觉得他是做的？ 我认为马英九这个人他是正面的。 嗯嗯，好的。那您会比较关心马英九的哪方面的这个政策呢？ 我认为他这个整个这个国民经济是台湾的国民经济，台湾的政治形势， 嗯， 台湾的外交，台湾的军事，包括钓鱼岛。 嗯， 好的， 您觉得他做的不错。嗯，好，非常感谢。 我认为他现在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垮台的时候。 嗯，好，嗯，谢谢沈先生从北京打来啊。 听得出来我们大陆的听众都非常宽容哈，尤其是对领导人，如果跟香港的 对马英九要求不太高。好，非常感谢所有打进来 的 听众啊。 嗯，要描绘可能台湾民众的一个具体生活状况，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更加多的一些信息渠道上去了解呢。嗯，那是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拜拜 拜拜。